你和我哥睡了吗？ 问这个干嘛？ 我看上你了。没睡我就要，睡了我就宰了你。 婉之是字，他本名叫谢池，听上去是个男儿名。因是张玉婉生他足足用了4天，便用了个池字。谢家世代在宫廷画院供职，传到谢家兴这一代逐渐没落，改从了商。诸多小辈里，只有四哥谢彻与谢池好画。谢家兴的正妻叫李月兰，老一辈定下的婚姻。由于结婚数年没有生养，谢家兴光明正大连纳了2房姨太太，活活把李月兰气出病来。谢池是谢家第7个姑娘，张玉婉生她的时候才16岁，没过月子便死了。张玉婉原本是个跟谢池祖父谢兆廷学画的学生，那年冬夜风雪交加，道路难行，谢兆廷留她在客房过了一夜，未成想被谢家兴生生糟蹋了，便给她做了3姨太。大家大户难免争风吃醋，却也没到你死我活的程度。谢池与父亲关系不好，因为张玉婉生前就几乎没给谢家兴好脸色过，谢池又随了母亲的性子，清冷寡淡，不讨人喜欢。他打小便跟着爷爷谢兆廷在山里隐居，后来谢兆廷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被接回谢家，他才跟着一起回来。谢家兴重男轻女，有3个儿子，老二谢回，老四谢彻，还有个刚出生的老十，暂未取名。谢回是2姨太所出，跟着谢家兴做生意，深得他意。一次酒桌上，谢家兴曾当众宣布，未来将把家业交付于他。老四谢彻是李月兰生的，谢家正儿八经唯一的嫡子，但他遗传了祖上的天赋，好书画，厌恶商道，也不争不抢，每日吟诗作画，风花雪月。久而久之，谢家兴便放他不管了。谢池与谢家没什么感情，不到6岁便同祖父隐居去了，自然与兄弟姐妹也不相熟，有好吃好玩的他们也从来不带着他，有时候看到了还会阴阳怪气地说他是山里来的野丫头。好在有祖父撑腰，没人敢明目张胆地找麻烦。谢彻极喜欢赵孟俯的《鹊华秋色图》，一直就想着去亲眼看看华不住山与鹊山。谢池得祖父允许，跟他一同前去。1930年8月中旬，谢彻收拾着装了一车书画纸墨，带着季童和3个家佣，浩浩荡荡地去济南了。开到半路才发现，谢莹也偷跟了过来。谢莹排行老9，刚过了13岁，是谢池最小的妹妹，还是宠妾刘姨娘所出，深得谢家兴喜爱，要什么给什么，养成了个骄纵任性的性子。谢彻受不了她的软磨硬泡，便把她也捎带上了。他们在济南的叔公家小住了2月，谢池天天跟着谢彻外出写生，画了不少画，也积累许多绘画素材。谢莹把济南玩了2遍，实在无聊，早早就念叨着要回家，让得叔公家不得安宁。于是他们提前半月回去，途径兖州之际遇了山匪，几个贼总哪赶得上土匪的厉害，伤的伤，跑的跑。谢彻被枪打中了腿，性命无碍，晕了过去。谢池与谢莹被劫上了山。谢池醒过来的时候，被5花大捆丢在间小黑屋里，什么都看不见，身边一堆木箱子，还有股子腐烂味，应该是个久不清扫的仓库。他是被打昏了扛上来的，只因挣扎得太厉害，土匪觉得烦，一棒子给他敲晕了。谢池脑袋一胀一胀的疼。莹莹， 娘要。谢池躺在地上四下滚了两圈，试探地方大小。谢池看到门缝的亮光，正想滚到门口，门开了，跳进来的黑影吓了他一怔。看那身形，是个肥硕的壮汉。壮汉身上散发着一股酒臭与汗臭，他望了一圈，掩上门，摇摇晃晃地朝他扑过来。 救命！ 别叫！ 男人到底是男人，谢池弄不过他，眼看着他就要往自己裤腰伸过去，他拼力挣扎，蹬得脚边木箱直响。 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？ 门是直接被踢开的，和风一身血，正要去西间冲凉，路过杂物间，竟听到了个女人的呜咽声。壮汉酒上了头，这么大动静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全心全意地找谢池的腰带。和风一把抓住他的后领，把壮汉拧了起来，一脚踹开到3米远。